得約10毫米雨量。在上午5點，熱帶風暴彩雲集結在馬尼拉東南約8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0公里，逐漸靠近菲律賓東部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早上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約為31度，初時吹和緩偏東風，漸轉吹西南風。展望本週中期驟雨減少，天氣酷熱，星期五六有大驟雨和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唔得啦，冇法啦！ 辉子，你咁后生就冇法啦！ 允儿，我真系冇晒办法啦！夜晚煮咩食，有咩娱乐，社会发生嘅咩事，我全部都唔知啊！ 哎呀，你冷静啲先啦！你需要嘅系有你同行 magic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有你同行都会陪你接收不同资讯，充实你嘅生活，咁你自然就有法啦！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接住越夜越精彩李慧图嘅节目之后咧，紧接咧而家到六点半，过半小时同你一齐清晨爽利。寻晚一路有落雨，翻嚟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嘅雨点啊。咁熱嘅天氣咧，落下雨咧，等個空氣間清涼少少都好啲啊！又有雷暴警告，暫時到今朝7点。 還記得當天旅館的門牌，還留住笑著離開的神態。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望着天地，仿佛也想不起。 绝的气，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 王菲的约定，不需要约定的约定，朝早你一定是很自然地一醒就要听我把声，是不是？可能惯性，亦都是不一定是我把声的，可能要朝早开住心机，有些声，有些人气陪伴住自己，听下音乐啊，听下新闻啊，听下啲健康嘅资讯，入晒呢啲资料俾自己，每日都记住，希望自己系啦，能够身心康健，身体健康，思想上都系充满正能量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啦，六月一号啊吓，眨下眼又一个月啦，农历咧就系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二，现时时间五点十二分啦。今日咧受一道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咧持续系有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新界北部录得大约十毫米雨量。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0公里，逐渐靠近菲律宾东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初时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同埋有雷暴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而家咧就5:02过啲啦，7:00之前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因为有寒时间，去暂时去到7:00。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

歌曲都有雨中交响曲，落雨都可以成为一些音符一些节奏。刚才的歌曲 Rhythm of the Rain。 早晨早晨，如果你出去晨运的时候都要记住带着把遮，还有天雨路滑小心，步步都要稳阵。 过去与你相会更相依，交织几多爱思， 小楼听雨， 两心相依，恰比花与蝶，知有月明知， 分离， 浮云纵使尽蔽光照耀，心里何曾未大笑，相依，搜尽心底爱思。与君相分，此生失意义，一去旧情渺。浮云已消，夜半光照耀，心里已随行远矣。今朝孤

历史中有不少意外都是因为决策错误而严重出事，例如在荷兰有个球场的岩棚突然倒冧砸住啲工人。 悲剧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好激动，猛咁问点解会咁噶。 而在伦敦就更加出事，成个油库因为连串失误而发生爆炸。 今日好大声啊，大声到啲人以为有架飞机撞咗落嚟。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瞓醒啦吓，又一。个清晨又一朝嘅开始啦，一日之计在于晨。呢啲世事读书即系朗朗上口嘅字眼，到你长大任何时间咧都啱用，亦都系啲系俾自己一个鼓励嘅一啲词句啊。一日之计在于晨，系啦，你每一日都唔好浪费啲时间。有啲人咧个时间咧就把握得好紧要，所以每一日嘅廿四小时可能就变咗成二，有成四十几小时用咁样。但系实际系咪咧？咁啊，梗系冇啦。只不过你系喺每一日嘅时间里边善用一啲时间，哪怕系少少嘅时间，可能喺等候嘅时间啊，嗰几分钟、几分钟咧，通常你就会觉得，诶，几分钟做得乜嘢啊？咁啊，诶，打机打机最兴咁噶啦，而家。但可能有些朋友都会利用我少少几分钟时间，看书啊，或者做少少运动啊，那些东西就是这样储埋回来的嘛。每天做三十分钟的运动，可能你未必能够一次过做到三十分钟，可能是体能上又或者时间上未必容许的话，你就慢慢储咯。吕博士都是这样说，你储下储下，啊，你每次做十分钟，十分钟一天就储到三十分钟就可以了。同样你去吸收知识，睇书都系每日睇几页，睇几页，睇几分钟，几分钟就深深印喺你脑海里边啦。擘大眼起身，睇清楚时间，五点三十八分，早晨。 那用争世上浮名，世事似水虚无定。 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也亦知兼是无情，回令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忘， 纵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惊，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爱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此际情也可永。 Yeah. 生还剩 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消无天际答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叶振棠、叶丽仪《笑傲江湖》，当你是置身事外从旁而观之的时候呢、你个人就轻松好多了。这些日子可能很多人都很渴求、不问世事，但我又可以逍遥活得自在最好了。笑傲江湖之后时间5:41，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今日呢就星期二。天气方面呢，这个礼拜整体上呢，天文台的预测呢都是说多雨啊，又有大雨啊，又有大骤雨啊，有雷暴等等。咁所以每一日呢你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今日呢会是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夜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初时是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在本周中期骤雨会减少，天气酷热啊。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会有大骤雨和雷暴啊。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 天气总不稳定，不懂掌管，雨势未暂停，心跳不肯安静，光天交响，听意乱难平，时静跟黑雨合并，后悔始终太任性，敲打过去现在的火拼，怎会不知道地清醒一刻错过了限期，不爱铺天抢地，终于崩溃，永远地别离，面对终止界限线，就似狂世的苦战，呼吸到最后想改变，狂风暴雨谁可呼风唤雨，谁可赠我多一天多一秒去奋力抗争天意，明知定了限期，提起翻天傲气，如果断臂单手支撑可以继续撑得起你，心跳终于安静，一声不响世界将暂停，不信再眼睛不清醒， 谁可赠我多一天多一秒去奋力抗争天意，狂恋着你，狂想追返名利，狂想着你，咒骂最终宽恕， 这首歌呢平时比较少听，我在落雨的时候想想有什么歌曲呢，又让我找到这首，其实就在2006年的时候一套电影叫《黑拳》，打拳的拳，就是里面的主题歌曲，演员呢郑中基当然就是有份主演才会唱，而当时另外的两位演员呢，女的就是杨爱瑾，她已经今天为人母亲了，两个小朋友的妈咪，另外的男主角呢就在国内都相当之知名度很高的吴京，就这套电影《黑拳》的歌曲，我们刚刚听的就叫做《黑风暴雨》。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绪会被一些环境啊，或者想开一些什么的过往的情景呢的带动啊。那这些会常有，但是或者不常多啊。方丽莹，面对雨天的感觉，在她来说是伤感雨天。 夜雨风中飘滴落在我发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当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笑语言醉满面，掩饰我泪痕，心里边失体了，看似世

留在这段情不懂去， 退守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 重拾旧爱都或太荒谬，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 也算得今世独有。对你太好怎会累透，对你再好不会厮守。 曾经是一对，即系觉得佢哋系金童玉女吓，即系打风都打唔甩，都即系拍咗好耐拖啦吓，又好似好衬咁样样。但系世事嘅嘢有时咧，又唔系真系你估得到啊！啲剧情啊，好似真系睇电影嘅剧情，但系现实生活里边，我哋好多时见到啲嘢，唔系你想。即你所见到嘅嘢就係、是、理所当然，有啲嘢就係原来世事如棋局局新。刚才係方力申同埋 Steffi 邓丽欣嘅我的最爱。你嘅最爱係边个？就快到清晨六点钟啦。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 从今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有相。 转里边嘅歌，一生有意义。罗文恩妮，六点后我哋今日星期二就会有崔少汉博士啊，转头见你啦。 相对湿度系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喺北纬9.8度、东经12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

六点两个字啦，早晨早晨啊，咁多位朋友，新嘅一日开始啦，亦都系一个新嘅月份啦。今日咧就系六月嘅第一日，六月一号，农历系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啊。天气仍然都系麻麻地啊，今日咧就系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雨势系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初时是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指望本周中期的骤雨会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星期六呢是有大骤雨和有雷暴的。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是出了，一路有效时间还有整个钟，差不多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入六月一号呢、这个星期二嘅清晨，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浅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继续我哋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啊，嚟到第20集噶咯。 系啊，我哋讲紧清代都讲到第4集啊。 系，咁我哋讲翻嗰个养生金句先啊。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嗯，上次呢崔博士你就讲了四王和四画僧，这些都是文人画。那在宋代明代呢都有宫廷画，今次就讲到清代的第四集呢，那他们都会不会有些宫廷画的呢？ 问得好啊，钱。有啊，清代宫廷画在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代呢是最盛行的。 是。 在康熙后期，意大利有一个传教士画家叫做郎世宁， 嗯， 好明是译名嚟噶啦， 系啦，都好似中文名咁样， 系啊，就嚟中国，就喺宫廷任职，令到咧清代宫廷画带咗有啲明显嘅西洋画嘅痕迹。 咁佢有啲咩著名嘅作品啊？ 啊，著名作品咧有譬如话《松献英姿图》啦，《乾隆皇帝大阅图》等等。 嗯，啊、除咗呢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画家之外，仲有冇其他啲类似咁样噶？ 有啊，郎世宁之后咧，相继都有好多嘅欧洲传教士画家咧嚟中国嘅， 嗯， 亦都同中国嘅画家咧有交流啦、融合，就带嚟咗咧中西合璧嘅呢一种新嘅画风。 嗯， 咁喺某程度上咧，对传统嘅中国绘画系一种补充啦。 系。嗱，咁上次咧，你又提過咧，揚州八怪啊，嚇，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八，就唔係話千奇百怪一個八， 又唔係豬八怪啊。 咁啊，即係係咪好明顯係八個人咁樣嘅意思嘅咧？ 啊，其實又唔一定嘅。 係 點嚟嘅咧？去到清朝嘅中期啦，因為經濟發達啦，特別喺揚州呢啲地方咧，就好多文人咧就集中喺度嘅。 嗯， 就出現咗一個叫做揚州畫派。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扬州八怪 了。嗯。 根据一本书《欧勃罗室书画过目考》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八怪就是指八个人，有李善、江士慎、金龙、王慎、李方英、郑涉、高翔和罗平，总共八个人。 嗯。 其实呢还有另外的画家是被提及同呢個揚州八怪有關嘅，有華岩啦、高鳳翰、陳湛、敏晶、李曼、邊秀文同埋楊發等，其實一共咧15个人嘅噃。 哇，其實啲名咧都好特別啊！ 係啊， 姓邊嘅啦嚇，係咁啊，有呢個華岩個岩字嗬，即比較少人用呢啲名嘅嘛，係嘛？ 係啊，好似生岩個岩，但係冇咗個病字部。 嗱，咁叫八怪，點解叫八怪呢？ 其實咧當時喺揚州所謂八怪咧，並非同呢個八嘅數字有直接關係嘅，其實就係表示呢批畫家同正統派係截然不同，甚至啲畫風咧奇奇怪怪。總之，無論係八個人、九個人或者十五個人都好啦，咁呢啲怪畫家佢哋組成咗揚州畫派。 咁佢哋多數係畫啲乜嘢噶？ 嗱，佢哋都擅長畫花鳥啦、梅竹。亦都有人可以畫山水嘅。 嗱，咁呢個揚州八怪有冇邊啲係知名度較為高啲嘅，可以介紹一下咧嚇？ 喺八怪入邊咧，大概就以鄭涉啦，即係我哋所認識嘅鄭板橋啊。 哦，我而家講鄭板橋就知啦。 係啦，好多人都聽過啦。 嗯， 佢知名度可以講係最高嘅。 係。 佢係1693年到1765年。 哇，成都有72歲喎嚇。 冇錯啦，過70噶啦，佢書畫都係好叻嘅。在當時已經享有盛名，他40歲的時候就中舉人，後來又中埋進士。他在自己的印章咧，曾經咁刻嘅噃： 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 12個字。 嗯 ，so quality 啊，係係。 佢有做過官嘅，不過後來因為賑災嘅問題得罪咗上司，以致咧 烏沙擲去不為官。 劈炮唔撈啊！ 好有性格喎、 啊，系啊，好有性格嘅佢。之後咧，佢就靠賣書畫為生啦。嗱，佢可能咧係書畫史上面第一個咧為自己嘅作品清楚列出價目表嘅藝術家。佢係咁寫嘅： 大幅6兩，中幅4兩，小幅2兩，書條對聯1兩，扇子斗方5錢。凡送禮物食物，不如白銀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即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9錢，赊欠犹恐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嗱、啊，仲有啊，佢写咗首诗系咁讲嘅： 画竹多于卖竹钱，只高6尺。价3000，任渠画够论交接，只当春风过耳边。 嗱，睇落咪好似好现实啊！ 系啊系啊， 你俾银就最好啦，千祈唔好拍膊头咧，讲感情啊。 系即系咩都现实啊！ 系啦，咁啊，我又谂起咧，有只歌咧，又好现实噶噃。 系 许冠杰唱过《半斤八两》。 哇，真系啊，好写实添。 好写实。 咁呢个歌摆落去一阵间听咧，都好贴切，系咪 啊？系啊，反映到佢呢种现实态度。 好，一阵间听阿 Sam 嘅《半斤八两》啊。 嗱，其实郑板桥咧，佢唔系咁现实嘅。 嗯。 佢其实系一位爽直坦诚、风趣幽默、快人快语，亦都系恃才傲物嘅文人画家。 嗯。佢画竹嗰啲系咪比较叻啲嘅咧吓？ 啊，佢善画竹啦、石、兰草，佢嘅画法咧系清劲秀逸、潇爽而有趣味嘅。嗱、啊，佢曾经系咁讲嘅： 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为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嗱，可见咧，佢唔系一个好现实或者唯利是图嘅人。 嗯， 不过有个人嘅原则。 嗱、啊。佢所講都係難行先喎，畫難畫足啊嘛，係咪即係依次序佢難係畫得靚啲咁咧嚇？ 啊，唔係，其實佢有原因嘅， 係嗱， 係咁講過： 四時不謝之難，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千秋不變之人。 嗱、啊，除咗畫難、畫足、畫石之外咧，佢嘅書法都好特別嘅噃。 嗯。 嗱，佢就将啲算书啦、隶书、行书、楷书啲字体咧捞乱嚟用嘅，自称6分半书啊。 咁即系点解咧？ 嗱，有4個字咧形容得好贴切嘅， 系 就话佢嘅书体睇落去咧，好似乱石铺街啊。 哦，系即系有大有细咁样样 咯。冇错啦，字体大大细细，有啲咧排列整整齐齐，但系有啲咧歪歪斜斜。 嗯， 就好似你睇下街上面嗰啲石咧。即系唔系一定排得好直嘅。 嗯，其实都有啲艺术味咯，系咪啊？ 系啦，好有特色噶。 咁佢有啲咩嘅著名嘅作品呢？ 佢著名嘅传世作品咧，有竹石图啦、兰竹图啦，亦都可能有人话系兰竹石图或者兰石图。 系嗱，咁啊，郑板桥咧就系扬州八怪里边最有名嘅一个啦。仲有冇啲其他其实都有啲名咁样咧？ 有，其实个个都有名，不过介绍多个咧都好有名嘅。 系 八怪之一。 就是金龍啦。 嗯， 佢嘅年份就是1687至到1764。 哦，呢、這個就比阿鄭板橋長壽啲啲嚇，成77歲嚇。 係啦，佢叫做東森先生。 嗯， 呢、這個人咧一生咧都係我哋話佢布衣度日，即係窮嘅。佢未做過官，生活咧都係真係貧困嘅。不過好好遊歷。 嗯。 他一生咧饱览咧名山大川同埋各地嘅风土人情啊，到50几岁咧先开始画画 嘅。哦，咁佢画啲咩嘅画作咧？有啲咩特色咧？吓， 嗱，佢画嘅花鸟小品啊，墨色浓淡兼备，特别咧中意画梅花。佢晚年咧喺扬州以卖画为生，金龙咧亦都咧写诗嘅，亦都善写书法。佢一种叫七书啊，由七嘅七， 系、 好有名嘅。 咁咩叫七书咧？ 嗱，佢笔法咧就破圆为方啊，系咁形容佢嘅，好似用啲七嫂写出嚟嘅字咁。 嗯， 嗱，佢画嘅梅花咧形体亦都有七书嘅味道。金龙咧除咗画梅花之外咧，亦都画山水啊，画佛啊、马啊，作品就有梅花图啦、墨梅啦、自画像等等嘅。 嗯，哇，听啊崔博士你一路介绍过咁多朝代嘅画，即系开始我谂都有啲兴趣啦。有啲人啊，原来每一张画咧吓画出嚟咧，你就睇翻嗰个人一啲嘅细腻之处啊，佢嘅思维啊咁样嗬。 你讲得好啱。迟啲咧，我哋讲完啲画家历史之后咧，就会讲一啲叫卧游养生啦。 卧游即系咩咧吓？ 就系话你咧就唔需要真系去到名山大川亲自去嗰度游览，而你睇住啲画，睇住嗰啲山水画等等啦，咁你就好似咧去到嗰啲地方喺度欣赏紧，系一种养生方法嚟噶。 即系好似咧，而家疫情之下，大家都出唔到门啦。 系啊， 咁你可能透过啲片睇片去旅游咁 样，而家好易咯。 系啊，你上网睇好多嘢嗬。 冇错。 吓，咁呢啲都系属于当系外游咁嘅样咯。 系啦，系啦。 嗯，好啦，讲翻呢度咧，就讲完咗嗰两位画家啦吓，即系扬州八怪嘅其中两怪。咁我哋去翻咧，就系一啲养生嘅嘢啦，真系，因为睇画咧、欣赏画，啲眼啊成日都好紧要嘛。我哋都讲好多护眼嘅嘢。今日饮嘅汤水会唔会系又帮补下我哋嘅眼睛咧？ 会啊，介绍一条桑菊明目茶， 系 一人量个材料就系桑叶5克、韩菊花5克、杞子10克， 就系、是、咁简单。 系啦，桑叶5克、菊花5克同埋杞子10克， 系 滚水稍微洗一洗啲材料啦。再加滚水焗佢15分钟就得噶啦。 哦，即系唔使煲嘅，就系焗一焗就得噶啦。 系啦，饮完再加滚水，再焗下，最后咧食埋啲杞子就得噶啦。 嗯，咁佢主要嘅功效点样明目咧吓？ 桑叶同埋韩菊花咧都能够咧疏散风热、平肝明目，杞子咧就平性嘅，可以咧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可以调和咧韩菊同埋桑叶佢哋嘅寒性。 系 夹埋晒咧，咁呢个桑菊明目茶就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同埋咧补肝肾嘅功效啦，就适合咧啲眼睛咧好容易红肿嘅人士饮用啊，好容易攰嗰啲人就啱啦。 系，咁有冇啲咩人系唔啱饮噶？ 啊，问得好，咁有几次咧有补性，通常就系话有感冒嘅时候咧暂停啦。 基本上咧就大人细路都啱噶啦，系咪啊？细路仔系咪都要补眼咧？ 细路仔要补眼，不过咧就未必需要用到杞子啲同涉及补肝肾有关嘅药材嘅。 哦、okay, 所以呢个就系只系大人饮嘅。 大人饮就比较适合啲。 好，明白。咁又有啲咩小贴士提醒啲听众朋友咧？ 嗱，之前咧我哋一路咧都系讲紧眼睛嘅护理啦、养生啦，同埋有啲眼睛嘅毛病，譬如话迎风流泪啊、白内障啊、老花眼等等。讲到呢度咧。我就谂下，我哋温故知新啦。以前咧曾经咧讲眼睛嘅时候咧，就从整体，由中医嘅角度了解一下啊，中医点样咧去护理我哋嘅眼睛，同埋咧防治眼病啦。 咁啊好啊，一气呵成，再听一听，重温都好嗬。 系啊，呢、這个咧等于一个总结咁上下嘅。 系 嗱、我哋上一次咧提到五脏六腑精气咧，都系汇集喺眼睛，就令到人哋咧可以咧明察事物啊。眼睛的任何病变都可能跟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它们的功能失调有关的。因此我们要调养眼睛，首先就要护理我们五脏。 是，明白。 中医学对眼睛结构的认识，从内向外就分为五个部分。 是， 就是瞳神、黑睛、白睛、目内外痴和包检五个部分的。 是， 就叫做五轮。 咁瞳神系咪即系我哋嗰个瞳孔啊？眼睛个瞳孔啊？ 系啦，其实就好简单，瞳孔之后出嚟咪黑色嘅部分咯，黑色再出咪白色咯， 系 跟住对眼角啦，两边眼角就目内外痴啦， 跟住咧上眼睑下眼睑，包住对眼咯，啊，就系呢五部分啦。 系啦，你话五轮啦，系边五轮啊？ 水轮、风轮、气轮、血轮同埋肉轮。 哦，咁啊，真系要再要了解多啲。 系啊，我哋往后都会解释一下嘅。 好好好。 嗱，呢五轮咧就同肾啦、肝啦、肺啦、心、脾。五臟是相對應的，五輪學說就是說在剛才講過的基礎上面和五行學說等理論呢，大家結合了發展成為中醫學有關眼的解剖、生理、病理和臨床辨證論治的理論的。 嗯， 《黃帝內經》也提過骨之精為童子，就是剛才你問那個呢，即是瞳孔的部分，意思就是腎的精氣呢匯聚在我們的童子那裡，中醫學認為腎主骨，所以骨之精就代表腎的精氣。眼睛的視物功能是否正常，和腎所藏的精氣是否充實有密切的關係，下一次呢我們稍微呢詳細解釋一下。 嗯，當然還會繼續介紹一些畫，是吧？ 是的，我們介紹清末的一個很出名的畫派，叫海派。 海派，我想起上海人呢，咪好多讲话海派嗰啲嘅。 你讲得好啱，海派呢就係话喺上海做中心发展出嚟嘅画派啦。 咁各位朋友呢，记住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啦。记得临尾嘅时候呢，我哋一起听头先崔博士你讲话啊，听许冠杰嗰首歌呢好配合郑板桥喎、哦。就係、 是、半斤八两。 我哋呢班打工仔。些少到月底，一点够使因国位，确系认真收制。最弊 boss 喐啲法规，癫国计，一比喺书系唔系就乱例费。挨亲家身块面拉起恶体，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半斤八两做到只只咁嘅样，半斤八两湿水化妆。 早晨，大家好，我是谭妹。每一朝早起身呢，我刷完牙之后呢都会立即吃一个苹果的。大家都识讲啦，日日一苹果啊，医生远离我啊。咁呢其实我自己都信奉咗呢样嘢呢好耐㗎啦。咁就我维持咗呢个习惯呢年几两年咁样啦。咁但係其实呢每一日食咗个苹果之后呢，我无论係皮肤上面啊，又或者係喺畅通嗰方面呢都係有好大嘅改善㗎。咁同埋呢我都会觉得每日呢最起码呢个时候你食咗一个生果嘅话呢，咁你之后食其他嘢你都会觉得啊都稍微少少 balance 啲啊。咁同埋呢如果係放假嘅时候呢，我早上除咗食苹果之外呢，咁亦都係会专登去食一个营养均衡嘅早餐啦，因为有时平时做嘢呢真係会食唔到早餐㗎嘛。咁所以呢放假嘅时候都俾自己嘅身体呢以一个正常嘅生活呢去过一下，咁样就会可以啊喺呢一个假期里面呢refresh 一下自己啊！咁喺度咧，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清晨爽

有專家指本港第四波疫情基本完結，政府昨日宣布希望下星期開始第二階段疫苗氣泡措施，計劃在9月之前大幅提高接種率，假如新一波疫情出現，就會研究限制沒打疫苗的人進入食肆、戲院等場所，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有專家是認為，如果真的有第五波疫情的話，到時仍然要是嚴格執行各項的社交距離措施。